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来了很多朋友读过之后都说看了这本书真的是热泪盈眶，或者说这个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我和我母亲的疼痛。今天呢，我还请到了一位专家，一位心理学啊，也是一位医学的专家，汪冰汪博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书。汪博士你好。 刘莎好，大家好。我还特别希望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没错，我必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爱读书的人，要不然这样的三本书没有看过，怎么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母亲，有人说母亲是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生物，还要来说一说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有特别多的体现。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其实写的是两个成年人，母亲呢是老年人，而孩子呢是中年的女儿。 所以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啊，首先我觉得心情是不太好的，毕竟是分离，而且这种分离将可能永不再见了。虽然有的时候想想啊，人生中很多重要的人曾经和我们在一起，应该怀念他们的美好，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美好，分离的时候就格外的不舍。 那么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呢，这本书呢是介绍的呀，母亲在患了癌症最后的160个日夜当中，这个女儿呢辞职回来照顾母亲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那么这本书其实特别有特色的就是啊，大家如果是翻开这本书，感觉这像一本日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每一段啊，每一章节前面呢，都有比如说2011年12月10号，或者是2012年1月17号。大家读起来呢，虽然这是一本根据真人的事情吧，然后编写的书，但是实际上感觉像一本日记的感觉。然后在这本日记当中啊，在这本日记书当中呢，还会穿插一些过去的情况，比如说在这本书当中呢，就写到了2011年12月10号，比天更冷的是家里的气氛，然后呢就说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这当中呢又会有一些回忆，比如说过去是什么样的。这本书呢就是这样的，在日记当中描写母亲现在的情况，然后在回忆以前的母亲的一些情况当中，给大家展示这样的160个日夜的真实的情感。基本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吧。汪冰，下面该你了。 我觉得当刘莎讲到这个日记体的时候啊，我个人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陪伴。第一个呢，你好像在陪着读者和他的母亲经历生命中一段特别不容易的岁月。另外一方面，我在想啊，如果我们家里曾经有过这样的类似的情况，或者您正在照顾家里生病的病人的话，你也会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很难承担的痛苦，是你独自一个人受苦。但如果你会发现原来有类似的人和你在经历类似的事情，不管是他母亲身上正在经历的疼痛，还是这个做女儿照顾母亲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母女关系这种张力，包括甚至还有矛盾哈，还有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小情绪所带来的身体和内心的双重痛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被理解甚至是被疗愈的感觉。 没错没错。而且我还知道啊，有一些朋友呢，当然就像刚才汪博士谈到的，他们喜欢呢把自己的不论是快乐还是痛苦和别人去分享，因为当你去分享的时候，你的快乐呢会变成了两倍，而你的痛苦呢会减少一半。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可能不太愿意和别人去分享他们的痛苦，但是当他拿到一本书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去跟别人诉说他的痛苦，但是他拿到一本书，看到书里的主人公和他有同样的这样的伤痛的时候，那么他的痛苦也会减少。所以有一句话说，书能够给人以力量啊，真的就在这样的书当中会有特别特别明显的作用显示出来。 尤其这本书我觉得给人的力量和疗愈更多的原因是作者特别真实， 他真诚地分享了自己内心那些纠结和矛盾，甚至有的时候当母亲不断地要求他照顾自己的时候，当这个作者觉得透支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冷漠。当然他对这种冷漠激发的一个情感就是自责和批判。其实当我们照顾家里的这个生病的亲人很久之后，偶尔有个时间你真的就情感透支，体力透支，你就跳闸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再给他更多了。虽然你会自责，但是你就是做不到。那一刻我觉得作者就完全裸奔在所有的读者面前，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人性是这么的自然和真实，即使他有不完满的地方，不理想的地方啊，但是一个尽力的生命就是值得尊敬的生命。 嗯，说到这儿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请教一下汪博士啊。你看在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当中，当然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啊是有双重含义的。一个含义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最后的160个日夜啊，这种马上要分离的感觉是一种疼痛。另外母亲因为是肺癌的晚期，这个病是非常疼痛的。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其实用了很多的篇幅啊，都在谈到母亲啊因为疼痛所以她不能够怎么样，然后呢最后变得怎么样，还有不停的换药啊。那么其实在现在的医学当中啊，癌症的疼痛有没有可能减低呢？不让母亲像在这本书当中呈现的如此的疼痛呢？ 癌症的疼痛可以通过比如说书中也讲到了很多种止痛药和止痛的方式，包括 它几种啊，我觉得都不太可取。有一种药是吃完了以后让母亲昏睡的， 嗯 啊，然后他还写到了有几种止痛药呢是他以前用过的，然后但是呢因为母亲的癌症的疼痛是越来越严重的，有的药就慢慢的不管用了，就在换药。嗯， 包括增大剂量，有些剂量已经超过临床处方了。 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想知道有没有现代医学当中，你毕竟是一位医学博士，北京大学的学医学的专业人士，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癌症治疗方法当中啊，关于止疼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案，别让母亲那么疼痛，这是我在看书的过程当中特别特别想问你的一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的方式，包括书中介绍的方式可能是现在正在使用的，因为这本书的写作日期是蛮新的，他母亲所经历的最后岁月应该是2011几年的事情。 对啊，可以说是也不太新啊，因为是2011年到2012年。 对， 从2011年的5月一直到2012年的4月，2011年的11月到4月，距离现在已经有3-4年了。 据我对这个疼痛目前有限的了解来说，我没有知道比这个书中更好的止痛的方法，但是可能现在有一些泵可以让大家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说自己来控制这些止痛药的释放方式。不过我发现啊，在肿瘤医院，比如说在北京肿瘤医院，应该是有人在做一些心理上的抚慰，因为很多疼痛不能耐受，除了疼痛本身之外，还有很多心因性的因素，包括对癌症的恐惧，包括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我就会发现有的人通过心理的方式，比如说冥想的方式，或者一些心理暗示的方式，来让疼痛变得没有那么的不能耐受。不过总之这本书的题目中有疼痛这个词，这是在很多书中很少见的。疼痛可能在诗歌在一些文艺作品里经常有，但是真正把生理性的疼痛写得这么细致，写得这么的生动是特别少见的，也是让大家开始知道疼痛是多么重要的事儿。因为在我们传统精神中一讲疼痛就是什么，就要忍耐，是不是？我们所崇尚的美德和意志品质更多的是和疼痛相对的，你不能喊不能叫。你看所有的人物传记里一说这个人生病的时候可能小病都不打麻药，对不对？小手术。有的时候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如果疼的时候喊痛你就是不够坚决的人，但是在这本书里非常真实的呈现了一个医生在经历生命终末期疾患的疼痛的时候他的那种无助无奈抓狂，甚至是想要做一些可能在他的医学处置中都觉得是违背了医学伦理的，比如过剂量的超剂量的使用和开一些镇痛剂的处方。 哎，我因为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啊，想问汪博士一些问题，我自己也看了一些资料啊，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一点就是这本书当中呢，母亲是一个医生，她有一些超剂量的这些止疼药的使用啊，其实可能在现在啊，在2015年就是被医生能够接受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的癌症治疗的一个方向就是让中晚期的癌症患者最大程度的减低痛苦，那么能够不能说延缓他们，不能说延长他们的生命，因为毕竟已经到了癌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能够让患者不痛苦的健康相对的啊，这个舒服一点的生活是现在的医生的一个追求。真的能够减轻母亲的疼痛，我觉得是 很多孩子的一个最大的心愿，在那个时间段。 对，在这个书中的疼痛，有一种是明显的疼痛，就是母亲躯体上的疼痛，但实际上在母亲的内心还有一种隐痛。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起名叫《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因为这个母亲的隐痛是和作者本人有关系的。比如说他离开母亲去北京，他们家是在昆明，然后这是对母亲来讲是一种背叛，因为他的父亲应该是在作者14岁那年就去世了。 30年前，在母亲啊要走的30年前的时候，父亲也是同样因为肺癌离开了这个家庭。 对，所以对母亲来讲，独立抚养自己的女儿长大，其实就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居然在自己年迈的时候，他的理解就带引号抛弃了自己，跑到北京去生活。这可能对母亲来讲是一次巨大的分离，也是撕裂。因为可能之前虽然孩子生出来了，但从情感上一直在和母亲，比如说保持一种母亲和子宫内胎儿的关系，所以这一次这个脐带彻底的剪断，包括她嫁给了一个诗人，这诗人也是她母亲不认可，她母亲就觉得你小时候就应该学医，因为那个时候她父亲去世的时候，她拉着她说你以后要当外科医生。后来她找了这个叫姓林的诗人的时候，她妈妈就觉得搞这些都不是叫真正职业，你知道吗？他妈妈就觉得一个能给人看病、能做技术性工作的人才叫职业，所以其实双重的背叛。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书是知识的海洋。 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北京故事广播。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啊，今天呢，我们来分享3本书，来谈一谈啊，母亲还有孩子和母亲之间的情感。刚才我们说到了《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在这本书当中啊，表现了很多种不同的疼痛，有母亲的疼痛，有孩子的疼痛。母亲的疼痛是双重的，心理的和生理的。刚才汪博士也说到了啊，你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孩子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其实很多家里面患有癌症的朋友，他们说呀，他们自己巴不得能够替这个癌症患者去承受那样的疼痛。 所以在这个书中，我读到了一些让我触动的部分，就是当一个女儿看到母亲的疼痛的时候，她的那种无助无奈，因为无助而无奈又开始指责自己，你说我怎么帮不上忙呢？看一个亲人受这样的苦，我在她旁边我帮不上任何忙，这是一重。还有另外一种呢，我觉得就是更真实的一个人性。当他和母亲相处的过程中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细节，比如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人。用他其中一个舅舅的话说，是有一定虚荣心的，因为年轻时候特别漂亮，然后就是 漂亮的母亲。 对，应该是我觉得可能是校花那一级的哈。所以他母亲在病床上，哪怕是病得特别衰微的时候，见到熟人也必须穿这种不同款式、颜色和面料的衣服，然后这个每次见人的时候，他要精心的打扮，而且比如说喝粥，他能尝出来这是女儿做的还是保姆做的，而且这个粥的火候，就算他吃玉米的话，也要一行一行这个顺序的去舀，吃出秩序和美感。他先吃什么菜，后吃什么菜，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就是他母亲在最后的生命的阶段，其实对生命依然有特别旺盛的一个要求和控制欲。他作为女儿呢，一方面想，你看我不能帮助他止痛，我就多答应他做这些事情嘛。但是他母亲经常给的一些指令是他无法完成的，比如说你去跟护士说我现在就要打针，因为我要提前出院，你去跟护士说怎样怎样。但他母亲总希望在生活中啊，能够让他的女儿听他的话，服从他的一切指令。所以这就是女儿有一个挣扎，一方面是母亲就要走了，我要听他的话，第二方面他内心那种自我就不允许他事事都听从母亲，因为他一直都会在控制中长大，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值得人去关注的纠结。 说到这儿呢，还要再说一点啊，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大家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母亲对女儿的那种控制，但实际上啊，汪冰你是做心理学研究的，正确的这样的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分离，最终要走向分离的，并不是说因为死亡而分离，是因为孩子的成长而分离。但实际上这在我们中国目前的很多家庭当中是实际上是很难操作的。 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孩子哈、是父母的附属品，这句话虽然被很多人抨击，但是我们不自觉的会这么认为。这里边最明显的那就是孩子，如果我举简单例子啊，孩子上学要迟到了、很多父母是不会眼睁睁看着孩子迟到的，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不让孩子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们不允许孩子承担自己做错事带来的后果。 所以这就和西方的教育啊有特别大的不一样。西方很多的家长，我不能说百分之百，但绝大部分的家长是怎么做的呢？你不是要睡吗？你不是不想走吗？那你就睡吧，你就不走吧，然后你就迟到了去学校吧，然后你就承受老师啊还有同学对你的批评和指责，这样几次之后孩子就不迟到了。这是跟中国家长做的特别特别不一样的一种做法，对吧？ 他们很小就学会了对生命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你去旅游目的地或者机场的时候，你看到好多老外，他们带的孩子可能三四个孩子从小到大，但是他们并不像中国父母那么操心。但反而你看很多中国父母哈，恨不得老人家夫妻两个四口人看一个孩子在机场，然后让那一个孩子整个团团转。 嗯， 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很多理念上的差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孩子是我们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在更多西方人的看待，孩子只是经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他的生命管道，他是我们带来的，但他是我们生命中的客人，或者说他有他自己生命的决定权。所以整本书里也在探讨一个中国式的母女关系或者亲子关系，就是母亲不自觉地想把孩子的一生都安排了，甚至在最后的时候还把他那认识那些朋友圈里的什么理财的， 对， 什么这些能帮上忙的人都介绍他们家，然后把他女儿所有的事儿都交代给他们，说以后理财方面你就听谁谁。他女儿越听就心里这个火呀就压不住了，就会觉得好像他母亲对自己的控制将要延续一生，你知道吗？这可能就是在中国的很多亲子关系的一个冲突，就是我想长大和你不想让我长大。一方面呢，我觉得我自己足够强大了，但是父母一下就点中我的死穴本身，其实说明我真的没长大，否则不会这么在乎父母的意见。 嗯，因为在这本书当中啊，刚才汪博士也说到了，这个母亲其实对孩子有很多的希望的，比如说希望孩子当个医生啊，而这个理财这件事儿是母亲特别心痛的一件事，就是自己的女儿对经济啊是丝毫的不过问的，是比如家里有多少钱呢，然后呢这个干什么能够挣钱，这女儿是一点儿都不知道，母亲对这一点特别特别揪心。甚至在最后几次，因为母亲的疼痛越来越严重，母亲曾经跟女儿说道，说家里面有多少多少钱，还有这个房子你将来怎么规划能够过比较好的生活啊。我觉得母亲真的是为这个女儿想，把所有他能想到的事情一一的都在这本书当中呈现了。我不能说这是一些遗言，但是其实从中可以看到，母亲即便是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满心里想的都是女儿。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指责说中国的父母怎么去教育孩子啊，母亲和子女之间这种关系，但是母亲真的是为孩子付出了他的全部。我们不能说方法完全正确，但是他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是完全正确的。 嗯，我在这个书的书评里发现了几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哈。 嗯， 就是有人就说这个作者啊看了这个他写的日记之后，就说对于他母亲来讲虽然是件小棉袄，但是贴身却不贴心，就是他没有完成母亲所有的心愿，这其实对于孝道来讲是不够孝顺的。但是作者本人我看到被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我有遗憾，就是没有最终啊能让母亲坦然地面对他这一生。其实这个任务我觉得是更艰巨的，就是帮助父母能够接受他生命中的不完整不如意，比如说我不能完全听你的，你的生命中可能有一些没有完成的梦想，但也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孩子要去承担的。这可能是很多孩子都希望父母接受这一点，但这可能是一辈子都做不到的功课。 嗯，在这本书当中，这个女儿记忆特别深刻的就是在这本日记体的书当中就写到了，在她小的时候，在女儿小的时候，这母亲啊就经常去抠这个女儿身上这个特别角质的那个毛囊啊。因为母亲啊长得漂亮，皮肤还特别光滑，母亲总是说这女儿怎么长得一点都不像她， 毛囊角化皮肤很糟糕看上去。 对对对，然后就在给女儿做这样的一个小事情，这女儿记忆的特别深刻。其实母亲是一个要求非常完美的人，不论是对她自己还是对她的家人，她都是有这样的要求的。所以如果母亲女儿想实现母亲啊没有遗憾的，或者说去很豁达的面对这个世界，我觉得是要先从纠正母亲的世界观开始。而这个是女儿在她遇见母亲的时候，母亲已经成人，她很难做到的，因为世界观基本上在我们成人的时候就形成了，基本上应该形成了，要有变化也不会很大吧。 所以这一辈子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就是你没有拥有你理想中的父母，但你可以成为自己理想中的父母。比如说赵宇就说这个，他就作者本人啊，他就说这个皮肤角化的时候，他就不相信有人会喜欢上像他这样皮肤的女生，直到他的初恋告诉他，你这样皮肤又怎样，我还是喜欢你。他突然发现原来长着这样的皮肤也可以有人爱，那一刻他打破了母亲给他从小立下的这么一个魔咒。 包括在后来他就说他特别害怕像他母亲一样挑剔，但是他会从自己和先生的互动中发现自己经常挑剔自己的先生。当然在采访中我还看到这个作者就说到他们就决定不要孩子，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不是和他的亲子关系中得到的一些体验或者感受是有关的，但是看上去哈，一代亲子关系可能会持续影响到下一代，我们和下一代的互动，包括我们和自己，我们和亲密关系中另外一个人的互动。 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还有两代人啊，他们对人生的还有对自我的不同的要求。其实前面我们说到了母亲啊，为什么那么完美，就是因为她自己本身当然是很完美，你看是医生，长得又漂亮，上学的时候也学习成绩也很好，也出类拔萃， 没错 啊，她呢希望女儿像她一样完美是没有能够做到的。但是呢她其实她这样的完美，你说对女儿是一个好的影响还是不好的影响呢？我觉得在这书当中啊，特别明显能够感受到母亲想要女儿怎么样，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女儿其实就和母亲的想法正好相反的，所以就牵扯到一个问题，母亲怎样能够表达自己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最后孩子还真的能够成为自己母亲想那个想法能够做到能够实现呢？ 首先这个期望应该是和孩子比较贴合的，就是说你这期望应该是现实的，不是说你的孩子是一棵苹果树，那你期待他成为梨树，可能你再怎么使劲也没有办法。就是你第一个要让自己期望是符合现实，第二个你的期望应该和孩子的愿望是有一致的地方的。比如说我期望你不是成为医生，我期望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或者我期望你一个能成为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的人，这个期望是容易实现的。但你期望他成为钢琴家，成为某一个具体的目标，这个是功利性的。但如果你希望他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人生状态，包括遇到困难时该怎么做，这种期望我觉得是一种正向的期望。讲到了母亲的形象这一部分啊，是特别真实的，也在这个书中的推荐序我也看有人专门写到了这一点。在过往塑造的母亲形象里，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像流沙讲到的，比如说是世界上这个最伟大的圣母，但是在这本书里呢，讲到了母亲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比如说将要终结的恐惧，包括对母亲对孩子的不满，还有孩子的控制，很真实，但并不影响你觉得这个母亲依然用她的方式在自顾自地爱着自己的孩子， 而且也依然不影响在这本书当中表现的母亲的那种伟大。其实我正是因为看到母亲的那种自顾自，我才觉得这个母亲，她真的太伟大了，她在那样的时刻啊，都想把自己的一切给这个孩子。 特别是当孩子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就说我一定要让你过上不比别的孩子差的生活。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家在他母亲的这种努力经营下，他母亲既有很好的专业的技术水平，也有很好的经营头脑。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Thank you.